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三，是我们说安居生活的时间啊。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家庭影院这点事儿啊。那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的谢志成总工。谢总工你好。 大家好。 好，那一会儿呢，我们就这个家庭影院的事儿呢，跟大家做进一步的交流啊。如果呢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了，那么有一个事儿呢先通报一下大家啊，那个楼市好声音在7月21号，也就是本周六呢，将组织看房团活动。那么此次呢为大家挑选的是刚需房源，而且是位于房山的。如果呢您在这个位置有需求的话啊，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啊。当然这次活动的亮点呢，不仅是带大家去看房，还设置了装修陪同公益的讲堂这样的一个环节，现场呢邀请专家为大家呢来解答装修的问题，让大家呢在看房之余还能够学到装修的知识。好，我们的时间呢是7月21号，集合的地点大家注意是下午1点，地点呢是在中福大厦国贸地铁站 F 口的东北口，我们会有活动专用的车在这里等候大家，车上呢会挂有楼市好声音的红色条幅。活动的地点啊是在房山啊，我们开车呢预计1个小时左右就到达了，所以大家呢务必要准时在集合地点集合。好，我再说一下，那么集合的时间是7月21号下午1点，那么地点是在中福大厦，也就是国贸地铁 F 口东北口出来以后就是中福大厦啊。我们会有专车来等待大家。当然了，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呢，一个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啊，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公众微信号来进行报名。记着啊，你写一个报名或者是参加都可以，然后把手机号呢告诉我们，以便于我们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络。另外呢，如果您不会摆弄这个公众微信号的话呢，您也可以通过电话来报名，我们的电话呢是85013710 85013710。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 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家庭影院的事儿啊。应该说现在人们的这个装修呢是越来越讲究了。当然这种讲究呢并不是说一种形式上的讲究哈，外表呢要做得多么的奢华好像还不是。关键就是说呢，既能够好看同时还能够实用啊，这是大家现在所追求的。另外呢，环保啊，健康啊，安全啊等等，这都是大家特别注重的哈。那么在实用这个问题上呢，现在很多的装修家庭啊，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加入了家庭影院啊这个功能。我想问问这个谢总啊，就是现在家庭影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需要装修的人多吗？ 应该讲就是需要的人非常多。应该讲是当下的刚需。 刚需是吧？ 但是从我们几个这个实体店就门店来看的话呢，有些选择想装家庭影院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发现家里已经装修完了，也就接触家庭影院这么一个怎么讲呢，就是系统比较晚。 对，所以说呢，有的人想安一个啊，或者装修一个家庭影院，但是呢对这方面的知识呢了解也不够，所以可能装修完了以后想到，哎呀，我应该安一个或者装一个这个家庭影院啊，但是这个时候呢确实就有点晚了。所以今天咱们把这方面的知识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好的。 那像这个家庭影院，您认为在装修的这个档次上是属于什么样的档次就应该有这个家庭影院？是高档次吗？还是一般的装修？还是怎么样的？都可以加这个家庭影院吗？ 应该现在讲家庭影院是适合所有人群啊。这个不管是平房还是别墅，都可以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家庭影院。 大房子小房子都是可以的。 是的。 这个家庭影院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您给大家来说一下。 音响。就是大家都听说过，家庭影院也应该听说过，但是很少有人去想它是什么一个样子。 对，怎么能够达到一个家庭影院的效果？ 家庭影院它是相对电影院来说的，就是电影院属于公众影院，家庭影院毫无疑问就是适合您家里来安装的影院系统。简单来说，它是由一个多声道音箱以及那功放系统组成的一套系统设备，它至少有五支这个声音，五个声道来组成的这个家庭影院。 这个家庭影院是更多的是你听的效果和看的效果是吧？听的效果呢是一种立体的环绕式的这样的一个音响是吗？ 对，就是家庭影院如果从声音的角度讲呢，就是说你要听到一种符合电影当初拍摄的时候的一种立体环绕式效果。 那我在看呢？ 看的时候也很重要啊。所以说家庭影院实际上是结合了这个声音、视觉还有本身它环境的一种艺术的这个综合系统。 所以无论是声音还是视觉啊，还是环境给你的感受，都有一种特别真实身临其境的感觉 是吧。 那么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呢，确实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的你要留出一些余地哈，让它来施展。比如刚才您说了要安这个家庭影院的话呢，应该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就给它留出份儿来，应该怎么来这个留出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呢？ 首先是需要你想到你需要一套家庭影院。其实角度讲的就是说你需要安排一个空间啊，这个空间倒不是说需要一个特别的房间啊。从家庭影院角度讲呢，我们一般是指的这个特殊的房间，就是这个房间就是专门做家庭影院。而且传统的家庭影院的话呢，它是通对光线有非常苛刻的要求啊。它为了保持刚才讲的这个，其中除了声音之外，它还对画面有个很高的要求，这个时候它需要对环境光有一定的控制，这个时候需要 这个很好的这么一个独立的房间去做。但是现在的这个显示设备，就是放映设备已经相当的发达了，就是现在抗光的这么一个激光电视以及抗光幕，都保证了在不符合这种情况下还可以享受到家庭影院的这么一个享受，也就是我们讲到的客厅影院啊，待会我们可以讲一讲客厅影院。 好的，那就是说达不到那样的一些要求，我现在由于这个技术的弥补，我们也能看到像家庭影院一样的这种视觉的感受，是吧？ 是的 啊，而且听觉上的也是有一些弥补的哈。那刚才您说呢，一般是拿出一个屋子来做这个家庭影院，当然现在呢确实这个人们居住的条件呢，像能达到这样条件的也不多哈。那说如果我没有一个屋子啊来供他做这个家庭影院，我在客厅里可以做吗？ 可以的，刚才讲的就是说从家庭影院角度讲，它是需要有专属的房间。 嗯， 但是现在就是可能也有部分的听众听说过客厅影院。那什么叫客厅影院呢？客厅影院其实还是属于家庭影院的一部分，它只是说把家庭影院的设备放在这个人人都有的一个客厅的环境，形成了一套影院系统，叫客厅影院 啊，叫做客厅影院， 对， 是吧？啊，那这个客厅影院的话，比那个就单门在一个屋子里做一个这样的家庭影院，效果不会差吧？ 做得好的话，效果应该是基本接近的， 基本接近。 但是客厅影院的环境，应该说是更为复杂一些。 嗯嗯，好的，那咱们就说这个客厅影院吧，因为我觉得达到一个屋子里边呢，只做家庭影院的，我估计还是少数哈。所以作为客厅影院的话，我们怎么来入手哈？如何配置一套心仪的这种客厅影院呢？ 刚才讲的就是客厅影院，这个影院本身它至少是由五声道来组成，因为影院它是重点还原电影现场拍摄时候的这个声音的立体环绕声效果。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要考虑到你这个房间的设备的布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分可能有知道音响的话呢，就至少两只音响的时候它就会占很多地方。 嗯， 现在我们从家庭影院的角度讲，它至少是五只音箱 、 这个时候会更占地方。这个时候从设计入手的话呢，要考虑两方面，一方面走线啊，客厅，就是说你如果是事先不考虑布线的话呢，以后的线要飞起来就比较凌乱啊，这是第一个， 也不好看 啊。第二个的话呢，音箱的话呢，当然是有大有小，不管是大和小，都要考虑到放在适合的位置啊，让它不使得客厅变得这个突兀。 嗯嗯，是，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打算弄一个所谓的家庭影院，而且放在客厅的话，当然放在一个单纯的屋子里可能会好一些哈。如果放在客厅的话呢，你要考虑它这个外观啊、设置啊，不要太凌乱啊等等。这个五个音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这都是经过严格的设计的哈。它不仅是位置问题，就是说这个位置放在哪儿呢，它还直接影响了它的声源。 是的， 意思吧？ 刚才还只是从设计的美观角度去考虑。 嗯， 其实作为家庭影院的话呢，对于声学的环境要求是非常苛刻的。 嗯， 刚才有讲，就是说如果做得好的客厅影院，可以接近家庭影院的效果。那如果是做得不好的话呢，那毫无疑问就是会大打折扣这个效果。好在就是说，我们现在除了这个传统音响，还有隐形音响啊，隐形音响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美观以及声学的这么一个效果的问题啊。其中比如说像阿米纳隐形音响，它就能够解决，因为它是隐形的，它能解决这个设计的问题，就是说它安装之后看不见，那你原来该怎么设计还怎么设计。其实角度讲呢，就是说它有很好的声场效果，它能够实现达到现在家庭影院的这么一个标准要求。 嗯，好的，那么这个是声音方面哈，至少要安五个音箱啊，所以这个听众心里要有数了。那么从视觉上来看，视觉上是不是我们要买一个什么样的电视啊，或者怎么样的才能达到那样的效果呢？ 作为客厅影院角度讲呢，就是毫无疑问就是不能像私人影院一样啊，用这种传统的投影幕布啊。因为投影幕布的话呢，它对这个环境光的敏感性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时候有几种选择啊，一种的话呢是对屏幕不太要求大的话呢，可以选择液晶电视。 嗯 啊，如果是要求再高一点的话呢，就选择这个激光电视。现在激光电视的话可以做到100寸、120寸甚至150寸啊，液晶电视现在也可以做到85寸甚至100寸了。 基本上能接近家庭影院的这么一个屏幕大小。 嗯，好的，那刚才您说了，如果是真有一个屋子啊哈，特别充实的话呢，它可以做一个家庭影院，那就可以用那种投影的幕布了。 嗯，对， 是吧？另外呢，如果现在在客厅里做哈，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话呢，那咱们就用现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夜光电视啊、激光电视啊等等，都是可以取代的。 是的， 是吧？其实我是没有看过那种投影的幕布哈，这种投影的幕布的话，是还得安一个投影仪吗？ 是的，投影幕布它实际上就是理解成比墙好一点的这种光学幕布。 对， 它的影像来自于投影仪。 嗯，投影仪。 对， 这个投影仪也要安在这个 投影仪一般是安在后墙。 后墙。 对。 嗯， 所以在客厅的时候一般不适合安这种传统的投影仪。 是的，那如果要是用那种夜光的或者是激光的电视，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视觉的效果吗？ 从它的影像纯净度的角度讲呢，已经接近了私人影院的效果。但是它因为是在客厅环境，客厅环境多少会有一些环境光，这个时候会影响到你这个观影的集中度，关注度，这个时候它对观影实际的感受会有多少有些影响，但是已经非常接近私人影院的观影效果了。 嗯，好的，那通过谢总的介绍呢，大家对于家庭影院或者是客厅影院啊，一定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啊。那比如说我在家里做一个这样的影院的话，大概的费用是多少？ 它分几块吧，刚才讲的家庭影院它是分视频，就是图像这一块，还有声音这一块。如果是从纯粹的声音块这一块的角度讲呢，就是从10000多到几十万倒是可以的。然后视频的话呢，应该来讲就是比较简单了，如果是电视机的话呢，现在便宜的大概就是2000-3000块钱，即便是好一点的激光电视也就是在50000左右。 嗯，好一点的激光电视在50000左右，夜光电视呢？ 液晶电视，液晶电视的话，现在大概是55寸的话，也就是2000-3000块钱。 哦，那就是液晶电视要便宜，激光的可能效果要更好一些。 对， 刚才您说达到4-5万是吧？ 对， 啊，那像音像咱们解决了，这个声音呢，刚才您说分不同的档次，当然你要想效果非常好的话，可能几十万那也能够花哈。当然你要说一般就可以了，可能1-2万也能够办成。但是呢，它要5个声源，5个音箱，这是定了的。 对， 是吧？那音箱的大小啊、品牌啊、它的档次高低啊，这根据你的这个经济能力来承受了，是吧？那比如说这些东西我买了以后，安装啊、设计啊等等，这些我要找一些专业的厂家来帮助弄，是这意思吧？ 市面上目前都提供安装服务，只能说是不同品牌、不同音响的这个类别的话，它会对安装需求的要求会不一样。但是毫无疑问就是作为家庭影院系统的话呢，这个设备很重要，安装同样很重要。 嗯，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要买它的音箱它就帮我来安装，是这意思吗？ 你可以提出来，应该有一些品牌是不带安装的。 对， 但是可以提出来。 有些品牌呢就是它是管安装的，有些是不管安装的。假如我要买这个品牌的话，我说我家里啊弄一个这个家庭影院哈，音箱呢你来帮我负责，然后他就帮你设计啊，帮你安装啊，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就是如果是他是尽责的话是应该能达到的，一般情况下专业水平都没有问题。关键是说他是不是在这方面有盈利啊？如果他挣到钱的话呢，他是一种付费的服务的话呢，应该是能够尽到这个责任的。 是的，就是说如果要是他收费的话，那谁都愿意去做哈。 对， 当然像有一些这个音响公司呢，或者说这些卖音箱的一些品牌呢，他可能也把这些售后的安装啊、服务啊都摊在他的品牌费里边了， 这个也是可以的， 这也有可能。 嗯， 所以呢，如果您要做家庭影院的话呢，一定要跟人家谈清楚啊，谈清楚是不是来他来负责。那假如说哈，我买这个音箱，他不负责给我设计和安装，那我再找其他的这些单位可以吗？ 目前，音箱这一块的话，其实很复杂 啊， 纯粹从安装售后这一块挣钱是很困难的。所以实际上你再去找其他的第三方去服务的话呢，基本上是不太现实。 哦，所以就是说你在哪儿买什么样的音箱品牌，最好跟他来谈论这个事儿。 可以这么讲，就是说你选择一个音响品牌的话呢，可能更要注重它的售后。 嗯， 我们就分三块，一块是这个设备本身，就品牌以及设备的等级。 嗯， 其次就是设计和安装。 嗯， 再有一块就是售后。其实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客户的话呢，他已经购置过，就是投资过这个家庭影院， 嗯， 但是可能用了不到一年，设备就没办法用了。为什么？他原来提供设备的这种门店已经就不存在了，或者说不提供比较好的到位的这个售后服务， 嗯， 这样对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讲，它就是一种损失。 嗯，其实大家如果在网上查一下，比如说家庭影院哈，就会有很多的公司啊就会出来了，或者很多的品牌都出来了，然后大家呢可以看一看口碑啊，大家对他的反应，然后选择一家给你做家庭影院。实际上呢，做家庭影院的他会给你提供这个音箱啊等等的哈，这些都是他整个都能够管的，设计安装设备本身，另外呢售后服务，这些大家一定要精心的挑选啊。 是的。 刚才有一位毛毛的朋友呢在问哈，说我要安了一个家庭影院的话，是不是我在家里唱卡拉 OK 这样的一些娱乐就全解决了？ 家庭影院实际上是不涵盖卡拉 OK 的， 哦， 但是现在有一种概念叫影咖， 嗯， 就是影 K 功能， 嗯， 影 K 功能的话呢，也就是说在家庭影院的这个系统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你唱歌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嗯 啊，如果做得好的话呢，它比传统的卡拉 OK 影院的话呢效果可能还会更好一些， 嗯 啊，它会有很好的包围感， 嗯， 因为我们平常去KTV 听到了这个KTV 系统一般就是两只音箱，而家庭影院刚才讲了是五只音箱，如果它系统本身配置足够的话呢，它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嗯，那么也就是说家庭影院呢是足以涵盖卡拉 OK 的啊，它有这个其中有一个功能是吧， 现在有这个发展趋势 啊，就有这个发展趋势。 对， 那就是说我现在家里安一个家庭影院的话，我能达到唱卡拉 OK 这样的效果吗？我能唱卡拉 OK 吗？ 你买这个支持带卡拉 OK 功能的这个家庭影院设备， 哦， 啊，是可以的。 好的， 啊，但是从这个比较高品质的追求角度讲，是卡拉 OK 和家庭影院一定是分开的。 嗯，明白。如果你想特别专业的话， 是的， 卡拉 OK 和家庭影院绝对是两个系统， 是 它是分开的。但是呢，像有些呢就没那么讲究啊，家里做了一个家庭影院，那你一定要置办那种支持卡拉 OK 功能的。 是的， 所以就是一个系统，又能唱卡拉 OK，又能够看家庭影院这样的效果， 是的， 就可以了哈。嗯，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另外，家庭影院它会扰民吗？我为什么谈这个呢？就是说，家庭影院我总觉得它这个声音得放到一定的响度哈，才能够达到家庭影院的那种效果。如果太大的话呢，可能对周边会不会有扰民的效果呢？ 这个看你使用的环境。 嗯。 毫无疑问，你想这个在感受这种震撼效果的时候，它的声压、它的音量是足够大的，它的声音是足够大的。 嗯， 这个时候你能听见的，在没有适当的措施的情况下，别人也能听见。 嗯， 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的是实体墙，然后有比较好的隔音的门窗的话呢，隔壁基本上是受不到影响的。 嗯， 但是如果说你的窗户本身隔音不好，或者你的墙本身是透声的，这个时候邻居一定会跟你一样的去感受这种声音，而这个时候他并不喜欢这个声音的时候， 是 你就成了 找到 的这么一个邻居了。 对，所以呢，大家还得注意啊，就是自己的房子适不适合安一个家庭影院啊。嗯，确实这个家庭影院呢，它得达到一定的声响以后，那个效果呢才能出来。但是呢，会不会造成扰民，这您自己一定要这个多衡量啊，多去考虑。 正常看影院的时候是基本上是不扰民的。 嗯， 啊，刚才讲的就是说，我要向电影院去欣赏这种大动态， 对， 甚至唱歌，这个时候要考虑到你房屋的这么一个隔音情况， 嗯， 以及邻居的这么一个对你的这么一个支持情况， 嗯， 因为有时候你会开着窗户去听， 嗯， 这个时候跟你房子就没有关系了， 嗯， 声音一定会通过窗子飘出去。 对，所以呢，你要是希望有那种大动态的感觉，可能啊，或许有些动静啊，这个呢，您要自己来把握啊。那现在呢，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家庭影院和 HiFi 系统有什么关系？我估计这位朋友真的是很专业啊。 家庭影院刚才讲了，它重点是还原拍摄现场，就电影的场景的这么一个立体环绕声啊。这个叫家庭影院。HiFi 系统 应该讲就是还要补充两个字，叫 HiFi 音乐系统。 嗯， 它重点是来欣赏音乐的啊。在过去还没有电影的标准的情况下，就是还没有这种环绕立体声标准的情况下，HiFi 系统更多的是来还原乐器的丰富性。乐器的定位性，一般由两支音箱来组成。这个时候通过 HiFi 系统要听出来你这个是由什么乐器发出的声音，在哪个方位发出的声音，它是在音乐的层次音色的角度讲去欣赏这么一个音乐的本身啊。电影的话呢，是通过这个立体的放置的音箱去感受你在电影的场景的现场。这个时候一个是通过音箱的支数，一个是通过音箱的音色，音色的丰富性来表现，这两个主体是不一样的。 嗯，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咱们上半段的先聊到这儿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家庭影院这点事儿。那下面的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如果大家关于家庭影院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问题上来。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速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我们装修陪同计划呢，在本周六，也就是7月21号将组织呢看房团的活动。那么此次呢为大家挑选的是刚需房源，位于呢房山区。而此次活动的亮点呢，不仅是带大家呢去看房，还设置了装修陪同公益的讲堂环节啊。那么现场呢邀请专家为大家呢来解答装修的问题，让大家在看房之余还能够学到装修知识。好，我们的活动时间记录是7月21号，也就是本周六，集合的时间呢是下午的1点钟，集合地点呢是中孚大厦，也就是国贸地铁站 F 口东北口出来以后就是中孚大厦啊。我们会有活动专车在这里呢等待大家，车上呢会挂有楼市好声音的红色条幅。这次咱们活动的地点啊是在房山，我们开车呢预计1个小时就到达了，所以大家呢务必准时在集合地点来集合。如果呢大家想去房山看房，想增加一些装修方面的知识，这个活动是不容错过的啊。好，我们的报名方式记住，您可以呢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报名，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然后写一个参加，把您的电话号码呢写上，我们有关人员会跟您进行交流。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来报名，我们的电话呢是8501-3710 8501-3710。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什么呢？家庭影院这点事儿哈，因为现在大家这个装修啊，真的是要求越来越高，人们的这个生活品味呢也越来越提高，所以很多在装修过程当中呢，希望在家里边呢设置一个家庭影院这么一个内容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阿米娜隐形音响的谢志成总工啊，谢总你好。 听众朋友下午好。 那一会儿呢谢总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家庭影院的事儿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你也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好了，那咱们下面这个时间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看一看的安居方面的一些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还是有请谢总呢，根据您的经验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的近期安居方面的消息啊。咱们先看第一条，说资本呢涌入市场，智能门锁将成为呢智能家居的新入口了。那智能门锁与传统机械的锁呢，最直观的区别啊，就是开锁的方式的不同。那过去呢只能用钥匙开锁，智能时代有了人脸、指纹、密码等等更加便捷的方式。换句话说呢，就是个人生理信息取代了钥匙成为开锁这一环节。智能门锁呢，首先解决了忘记带钥匙的尴尬。与日韩欧美国家相比啊，中国智能门锁市场的是渗透率比较低的，仅为 2%。 从国内市场来看，中国约有14亿人口，那4亿家庭潜在的市场是非常巨大的。我不知道这个谢总，您家里这个门锁用的是一般的门锁还是智能门锁呢？ 有用普通的门锁 啊， 所谓的 ABC 锁。 是的， 所以也用了指纹锁。 对，所以大家可能对于这点呢，好像跟其他国家相比呢，咱们中国人在门锁方面呢好像发展并不是太快哈，大家这个认识程度的也并不是特别的高，觉得一般的成锁一般的这个锁呢就可以了。这可能跟咱们整体的这种安全意识有待提高呢有一定的关系哈。当然在中国来讲呢，确实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哈，这个因此大家在门锁上呢好像重视程度也不太够。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主要还是不太认识这个新鲜事物。 是， 就是说它有一个学习性，就是如果邻居用了你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它还是存在一个普及的过程。 是的，说个笑话，我前些时候呢有一位朋友啊，家里被盗了，原来就一般的门锁，后来呢他就马上说，哎呀，我得换门锁啦，换一特别高级的门锁。这时候他激起他这种对于门锁关注的意识了啊。当然我并不是说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再去重视哈。其实现在的这门锁呢发展的已经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可以关注这方面的事情啊，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安全。 嗯，是的。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家庭私人影院足不出户就能够感受呢自然之美。近几年啊，影业之火可谓是有目共睹，电影业的繁荣带火了票房和影院，而新兴的私人影院则满足了现代影迷，特别是年轻观影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因此呢也逐渐流行起来了。这个您是特别有感受的啊。 是的，这个从票房可以看出来现在这个电影产业的这个火爆。同时也看的话，就是家庭在电影的追求方面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所以家庭影院也是当下成为刚需的一个象征。 有些朋友说了，我在家里看看什么 DVD 啊，或者在网上啊，看点什么电影就可以了，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但是呢，像有些比较讲究的人呢，他看大片等等，还是要到这个电影院去，因为那种冲击力啊，你在家里看碟啊什么的是达不到的哈。但是如果你家里安了一个家庭影院的话，真的有一种啊， 就是、身临其境的感觉， 身临其境在这个影院里看大片的感觉就出来了。 应该是比影院效果会更好。 什么？ 因为作为公众影院角度讲呢，它有一个观影的环境的问题啊，就是毫无疑问，从设计、投资、建造角度讲，这个公众影院是非常专业的。但是它的观影环境一定是不如私人影院的。 是的，因为你观影环境，比如在家里更舒适啊，我可以躺着、坐着、卧着看都可以的啊，吃着零食特别的舒服、啊， 关键不受邻居的干扰。 是的，所以家庭影院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家居卖场开启了新一轮的寡头之争，那物流配送成为了关键的着力点。一度被家居卖场选择性遗忘的这种物流配送业务啊，如今正被回头重拾起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那家居物流配送都不是卖场的一个关注的重点。因为呢它呢与卖场的招商啊扩张基本是无关的，也就难言利害关系了。不过呢，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啊，家居物流配送这个行业的痛点如今呢却与卖场的利益密切相关了。您这个企业跟这个物流配送等等的有一定的关联吗？ 其实我们的物流环节是也是很重要的一块，不管是成本还是这个本身的这种需要，物流配送这一块是很重要的，现在是由我们自己公司在承担。 所以呢物流配送啊和这个企业之间的这种关系呢越来越密切了。 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说河源煤改气启动，那七淘企啊需在2020年前完成改造。 7月5号，广东省的河源市环保局下发了一个关于印发《河源市打赢蓝天保卫战2018年工作方案》的通知。这个通知也显示说，这个方案呢已经于6月28号正式出台。通知要求啊，为了实现2018年河源市空气质量各项污染的指标年均浓度全面达标，河源市呢将着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加强呢工业园、移动园还有面源的治理。好，我们再往下看，说板式定制家具呢增速减缓，巨头抢占新的流量入口。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板式定制呢可以说是引起了很多的这个影响啊，那么迎来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按照十年一轮回这样的说法呢，在充满危机隐患的2018年，板式定制巨头开始抢占新的流量入口，以对冲的可能的不利因素的影响。虽然呢定制家具企业2018年第二季度的这个财报还未出来，但是他们在市场上种种另辟蹊径的打法已经展示了固有的业务增长遇到了瓶颈。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家庭影院这点事儿啊。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阿米娜隐形音响的谢志成总工。那刚才呢，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家庭影院和 HiFi 系统以及跟卡拉 OK 啊它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是三个系统。 是的， 是吧？因为家庭影院是家庭影院，那么 HiFi 系统呢，它是主要以音响为主的， 音乐 为主的哈、啊。那么音乐和家庭影院实际上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家庭影院呢，既有听觉又有视觉啊，所以相对来讲呢，它这个听觉要求好像没有 HiFi 只是注重音乐更高。 是的， 那 HiFi 是不是更要求更高了？ 其实家庭影院可以要求更高，这就为什么说有上千万的这么一个家庭影院系统。 是， 只是说 HiFi 系统的话呢，是 HiFi 音乐系统，它本身诞生的第一天开始，要求就极其苛刻。 其实 HiFi 现在很多的人都在用啊， 是， 比如说在家里边啊，有一个小音箱跟手机一连啊，它就已经成一个 HiFi 的系统，就可以听音乐了。 那是概念了， 那是概念的。 对 啊，那只是说出了事儿啊，但是呢，这个声音的效果呢，可能是你们是看不上的哈，因为它确实是非常讲究的，应该是非常讲究的。那卡拉 OK 又是一样，就是现在有一些家庭影院里边呢是支持卡拉 OK 的啊，可以既欣赏家庭影院的效果，同时呢也可以唱歌啊来玩卡拉 OK。当然呢，一般情况下呢，你要是比较讲究的话呢，是家庭影院和卡拉 OK 是两个系统，你都要安， 是这样的情况啊。那实际上呢，这个有些朋友还在问说，这个点声源和面声源这是怎么来区分的，是什么意思？ 应该早期角度讲，就是音箱只有点声源，也就是说我们见到的传统的喇叭，它是通过这个线圈、磁铁，然后这个推动这个纸盆来发声的，这个倒是有点声源，它是这个音箱这个喇叭有明确的指向性，它设计的时候是往前面去发声音的，就是它在这个轴线上面，而且是它分高音、中音、低音不同的频段的指向性是不一样的，比如高音的覆盖一般就是15度左右，然后中音是30度左右，低音的话当然是没有，基本上是没有方向，这个时候我们叫做点声源，它明确能够这个还原这个声音是从哪一点出来的。而面声源的话呢，它的这个发声结构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平板，这个时候它是通过平板的整个震动或者扭曲，让这个声音很平滑的 这个没有那个补点和波峰的这么一个角度推出去的，它在这个面的180度都能够听到各种频段的声音，这个叫面声源。 嗯， 面声源的覆盖范围更好， 更好一些哈。 对， 那实际上我说一个特外行的话，那比如说家庭影院，这是点声源还是面声源呢？ 家庭影院可以由点声源的音箱构成，也可以由面声源的音箱构成。现在看的话呢，因为面声源是后来产生的技术，在特殊的环境里面，面声源有更大的优势。 嗯，那就是说，我在安家庭影院的时候呢，可以安成面声源的，也可以安成点声源的，是这意思吧？那么面声源的话呢，可能价格更贵吧？ 从起步角度讲，面声源会贵一些， 会贵一些。 从这个 HiFi 角度讲，就是从高品质的追求角度讲，应该是差不多的。它是发生的原理不一样而已。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一些大众啊特别关心的话题了，比如说如何配置一套自己非常满意的这样的家庭影院。您把一二三跟大家说清楚。 家庭影院它实际上分两个层面的这个配置。一方面就是说我要配多少系统。就是说刚才讲了，我家庭影院至少是五声道构成的这个立体环绕声，其实还有更多的这么一个声场的设置，在拍摄电影的时候它就有意的录制成了多声道，比如说七声道，比如说十一声道啊。这个五声道的话就是分左中右，这倒是前面的三支音箱，中支的话主要是用来这个出中人声啊，左右出这个环境或者是背景音乐啊，后面的两支声音叫后环绕，就左右环绕，它是出了这种环境的这么一个定位的声音啊。但是这个对有些场景角度讲，五个声道是不够的，它需要有更细腻的方位感，这个时候就有七声道。然后有一些还需要体现出声音的这种更丰富的层次感，它需要有顶上的这么一个声音，这个时候就有九声道、十一声道。当然作为家庭影院还有重要的一块，刚才一直没有介绍，就是为了烘托这个氛围，它会有额外的一个低音，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收的家庭影院的 5.1 7.1 系统啊，这个时候还有一个，这个一就代表一个通道是低音， 一个通道是专门做低音的， 对 啊。所以说呢，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满意的家庭的这个效果，它的音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讲究。 刚才您说最基础的就是五声道， 对 啊，当然也有六声道、七声道啊、十一声道都有的。 对， 当然这个声道呢出来的这个效果呢是不一样的，声道越多它可能越丰富，听出来的这个感觉是不是越加的丰富呢？ 是这样的，就是理论上是声道越多越丰富，但是也要根据节目源的这个录制情况。 对对对， 目前的节目的话呢，大部分还是处在一个 5.1 和 7.1 的这么一个录制的水准。当然现在也更多的有全景声，全景声的话就是顶上有声音了，就是九声道或者十一声道，这个时候已经实现了。但市面上的这个家庭影院设备的话呢，现在可以实现32声道、64声道，甚至128声道，只是目前的影片的支持相对来讲比较有限， 跟它的发声源也是有关系的哈。 对， 比如像有一些这个CD 啊，它录的时候就是那种发烧友式的哈，好像就是说它那个声道就非常的多，非常漂亮啊，弄的。有时 CD 的话就是跟 HiFi 是一这个相辅相成而诞生的。CD 的是属于高品质的一个音乐的载体啊，一般就是立体声两声道。 两声道啊。 对。 所以说这个跟电影相比的话呢，电影声道更多。 是的。 啊，所以呢你才有那种立体的效果嘛，远近啊、左右啊、上下，它那感觉都能够听出来，所以是立体感。为什么你到这个影院里看那个大片和你家里面啊就是只听声儿啊，没有那种立体感的感觉是不一样呢？它实际上就是没有这种立体的感觉。 应该是家庭影院系统的立体感觉比 HiFi 系统的立体感觉应该更强一些啊。只是说 HiFi 系统从诞生的时候，它是比较高的品质去定义的，这个时候它的音色会比家庭影院会稍微讲究一些。就对于入门的家庭而言，就 HiFi 系统的要求很明显要高于家庭影院的这个要求。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家里下一个片子哈，没有家庭影院的情况下，你只是说听个声儿啊，看个影儿就完了。但是你到那个影院去的话呢，它加上那个这个立体的声这种环绕的效果呢，它震撼力就不一样。当然了，如果你家里面做了一个家庭影院的话，那它的这个效果呢是不亚于在电影院里看这个大片，甚至有的时候你要是做得好的话，比那个效果还要震撼。是这个意思哈。 是的。 那实际上呢，大家在做这个家庭影院的时候，我们何时入手为宜呢？ 这点很重要。 刚才有谈到，就是家庭影院涉及到这个声音、图像、以及美观的这么一个考虑，就是它是多方面考虑的，它比你家庭那个橱柜、这种餐桌、电视柜、沙发应该要求更高一些。这个时候呢，理论上角度讲，就是你拿到房源或者甚至拿到房源之前就应该考虑啊。这个是指这个家庭影院的这么一个需求。其实最起码是应该做到，你水电装修的时候应该把家庭影院考虑进去。 哦，这个弄水电的时候就应该考虑，比如说你按家庭影院的话，它一些线怎么走啊？怎么这个？ 它一是要找水电的这个线，因为家庭影院的话，它是一个复杂的这个音响系统，同时呢还要考虑到美学，这个时候跟设计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说在水电改造的时候，如果你要做家庭影院，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要把这个想法跟你的设计师啊、工长啊等等去说了啊，因为在这个时候咱们要事先做准备，怎么走线啊，怎么打孔啊，什么这些啊，而且还有一个设计的事儿呢哈，这个五个音箱怎么来设计，一个是它的美观，另外就是说怎么设计的话还最后牵扯到它这个声音的效果。 是的 啊，这也很重要。二毛说了，说这个请问家庭影院的安装要求的房间米数最低是多少，厅比较小的话是不是就是安不了家庭影院，我们是外行啊。 这个 刚才其实咱们说过这个问题， 从通常的欣赏角度讲的就是大小多大都可以啊，就是你能够看电视的地方都可以安装家庭影院。 那也就是说呢，安家庭影院的话呢，不论你房子大或者小哈，都是没问题的。房间多少这也是没问题，比如说你房间多屋子又大，当然安一个家庭影院这是非常好的哈，拿一个单独的房间来安家庭影院这是最好的。 是的， 当然如果你房子小没有一个单独的房间，你在客厅安也是可以的呀。 是的， 是吧。当然只不过就是它的规格是不太一样而已啊。档次也不太一样，但是呢其实你要安好的话，那个出来那个效果啊应该不会特别差。 是的 哈。那作为家庭影院来讲，现在什么人安的比较多呀，就从您的经验来看。 现在安的多的还是有房子比较多的这个用户。然后呢 比较大的， 其实就讲了就是对声音比较讲究的这个用户啊。但事实上从安装条件角度讲，刚才讲的就是每一户家庭都有条件，原因在于比如说这次刚过去的世界杯啊，它世界杯中央电视台这个体育频道它是通过立体环绕声来播那个转播的。 对，我感觉好像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转播好像不太一样啊。 但是你要通家里有一套客厅影院或者家庭影院去看这个足球赛，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通俗一点的角度讲，就是说通常我们的电视或者说这个手机，你去看电视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那个这叫听人家讲故事。当你有一套客厅影院或者家庭影院的时候，你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其中的角色，你就是在录制的现场，你就在踢足球的这个现场，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就是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身临其境的感觉，对 啊。那刚才您说了，比如说它这个视觉很重要啊，就是如果要是真正家庭影院，它用的是投影的幕布啊，用的这种投影幕布。但如果你要是客厅啊，或者比较小的房间呢，咱们用那种液晶电视啊、激光电视啊等等的，那这种感觉能够达到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吗？ 它取决于两方面，一个是屏幕要足够大啊，它有一个就是说人物大到你刚好看不到旁边的这个景物，这个是一方面。另外方面的话呢，就是说光线不要受到外围的影响。所以这一块的话呢，客厅影院的话肯定会有些区别。但是从单纯从声音，从你观感的这么一个体验角度讲了，客厅影院是完全可以取代家庭影院的。有条件的话呢，客厅影院和家庭影院不犯冲突，可以同时拥有。 哦，客厅影院和家庭影院完全效果是差不太多的，是吧？ 对 啊，现在也市面上有一种电视啊，它就是可能是最新电视，它这两个边缘，就两个边缘是往里弯过来的那种电视，那是液晶的吗？还是？ 这个是一般是 OLED 电视。OLED 电视的话呢，主要原理就是说人的这个曲面视觉。 对。 然后你看到的这个屏幕可能是55寸，它实际的视觉效果可能就是60寸。它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 从视觉的效果。 我认为更多的是一个商业的驱动。 那就是那种液晶电视也好，激光电视也好，看起来有那种立体的感觉，我还真没看过这种电视啊。